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92集。莲花坞的教场上站满了一排又一排的人，这些人全部都身穿岩羊烈焰袍，衣领衣襟和袖口的火焰纹红得血一般刺目。除了站着的还有躺着的，倒地的人已经全都被挪到教场的西北角，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。一个人背对他们这边低着头，似乎正在查看这堆不知是死是活的江家人。江城还在疯狂地用目光搜索于子渊和江风眠的身影，魏无羡的眼眶却瞬间湿热了。这些人里他看到了不少熟悉的身形，他喉咙又干又痛，太阳穴犹如被铁锤砸中，周身发冷，不敢去多想江风眠和于子渊。正想仔细看看趴在最上面的那个瘦瘦的少年是不是六师弟，忽然站在西北角背对着他们的那个人似乎觉察到了什么，转过身来，魏无羡立刻按住江城，低下了头。虽然魏无羡避得还算及时，却看清了那个人的模样，那是个与他们年纪差不多大的少年，高高瘦瘦，五官清秀，眼珠漆黑，面色苍白，身上穿着岩羊烈焰袍，却没什么强盛的气势，有些太过秀气斯文了。看太阳纹的品级，应该是温家的哪位小公子。魏无羡的心吊了起来，被看到了，趁现在立刻逃还是没有？这时围墙内传来细细的哭声，踏踏的脚步声中，一个男人柔声道：不要哭了，脸都花了。这个声音魏无羡和江城都熟悉无比，正是温潮。紧接着王灵娇嘤嘤的道：是不是脸花了，你就不喜欢我了？温潮道：怎么会，娇娇无论怎么样我都喜欢。王灵娇动情的道：我真的好害怕好害怕，今天我真的以为我真的要被那个贱人杀死，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温公子，我……温潮似乎抱住了他，安慰道：不要说了，娇娇，已经没事了，还好温竹流保护了你。你还提他，那个温竹流，我讨厌他，今天要不是他来得迟了，我根本就不会吃这么多苦。我现在脸还疼，好疼好疼。明明是王灵娇斥退温竹流，不让他在自己眼前晃悠，才会自作自受挨了打，眼下却又开始颠倒黑白。温潮最喜欢听王灵娇委屈撒娇，说道：啊，不疼，来给我摸摸。你讨厌他不打紧，但是不要把他惹急了，这个人修为很是了得，我父亲说过不少次，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我还指望多用他一些年呢。王灵娇不服气的道：人才，人才又怎么样？温宗主手下那么多名士，那么多人才，成千上万，难道少了他一个还不行？王灵娇在暗示温潮惩治温竹流给他出气。温潮嘿嘿笑了两声。温潮虽然颇为宠爱王灵娇，却还没宠爱到要为个女人就惩治自己贴身护卫的地步。毕竟温竹流为他挡下过无数次的暗杀，又不多言，口风紧，绝不会背叛他父亲，也就等于绝不会背叛他。这样忠诚又强大的保镖不可多得。王灵娇见温潮不以为意，又道：你看他明明只不过是你手下的一个小卒而已，那么嚣张，刚才我要打那个于贱人耳光他还不许。人都死了，尸体而已，这样不把我放在眼里，不就是不把你放在眼里？江城一下子没抓住，从墙上滑了下去。 魏无羡眼疾手快地提住了他的后领，两人都是热泪盈眶，泪珠顺着面颊滚滚坠落，打到手背土地上。魏无羡想起今早江丰棉出门的时候还和于夫人吵了一架，彼此之间留给对方的最后一句话都不是什么温柔的好话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见上最后一面，江丰棉有没有机会对于夫人再多说一句。温潮不以为然道， 他就是那么个脾气古怪，什么士可杀不可辱，人都是他杀的还讲这些做什么。 王灵娇附和道， 就是虚伪。 温潮就爱听王灵娇附和自己，哈哈一笑。王灵娇又幸灾乐祸道， 这个于贱人也算是活该了，当年仗着家里势力逼着男人跟他成亲，结果呢，成亲了有什么用，人家还不是不喜欢他，当了十几年的弃妇，人人在背后嘲笑他还不知收敛，飞扬跋扈，最后这样也是报应。 温潮道， 是吗？那女的还挺有几分姿色的，江丰棉为什么不喜欢她呀？ 在温潮的认知里，只要是长得不错的女人，男人没有什么理由不喜欢，该被唾弃的只有姿色平平的女人，还有不肯给他睡的女人。王灵娇道， 想想也知道了，于贱人这么强势，明明是个女人却整天挥鞭子打人耳光，一点教养都没有，江丰棉娶了这么个老婆还要被他拖累，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。 哦，不错，女人嘛就应该像我的娇娇这样乖巧听话温柔可爱，一心向着我。 王灵娇咯咯而笑。听着这些不堪入耳的庸言俗语，魏无羡又悲又怒，浑身发抖。他担心江城会爆发，而江城可能是悲痛过度，好像昏厥了一样，一动也不动。 王灵娇悠悠地道，我当然只能一心向着你了，我还能向着谁？ 这时另一个声音插了进来道， 温公子，所有的屋子都搜查过了，清点出来的法宝有2400多件，正在归类。 那是莲花坞的东西，那是江家的东西。温潮哈哈大笑道， 哈哈哈哈，好好，这种时候正是应该大大庆贺一番，我看今晚就在这里设宴吧，物尽其用。 王灵娇娇声道，恭喜公子入住莲花坞。 什么莲花坞啊，把这名字改了，把所有带着九瓣莲标志的门都拆了，换成岐山温室的太阳门。娇娇，快来给我表演你最拿手的歌舞。 魏无羡和江城再也听不下去了，两人翻下了墙，深一脚浅一脚，跌跌撞撞地离开莲花坞。跑了很远，那群乌合之众在教场内的欢声笑语还挥之不去，一个女人娇媚的歌声快活无比地飘荡在莲花坞的上空，仿佛一把带有剧毒的刀子一下一下地在切割他们的耳朵和心脏。一口气跑出数里，江城忽然停了下来，魏无羡也跟着停了下来。江城转身往回折，魏无羡抓住他道， 江城你干什么，不要回去。 江城甩手道，不要回去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你让我不要回去，我爹娘的尸体还在莲花坞里，我能就这么走了吗？我不回去我还能去哪里？ 魏无羡抓得更紧了，你现在回去你能干什么？他们连江叔叔和于夫人都杀了，你回去就是一个死字， 死就死，你怕死可以滚，别挡我的路。 魏无羡出手擒拿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遗体一定要拿回来，但不是现在。 江城闪身避过还击道，不是现在是什么时候，我受够你了，快给我滚。 魏无羡喝道， 江叔叔和于夫人说了要我看顾你，要你好好的，给我闭嘴。 江城猛地推了魏无羡一把，怒吼道， 为什么呀？ 魏无羡被江澄一把推到草丛里，江澄扑了过来，提起他衣领不住摇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高兴了吧？你满意了吧？江澄掐住魏无羡的脖子，两眼爆满血丝。你为什么要救蓝忘机？大悲大怒之下，江澄已经失去了神智，根本无法控制力度。魏无羡扳他手腕，江澄。江澄把魏无羡按在地上咆哮道，你为什么要救蓝忘机？你为什么非要强出头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叫你不要招惹是非，不要出手，你就这么喜欢做英雄？做英雄的下场是什么？你看到了吗？啊，你现在高兴了吗？蓝忘机、金子轩他们死就死了，你让他们死就是了，他们死他们的，关我们什么事？关我们家什么事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去死吧，去死吧，都去死吧，都给我死！魏无羡憋得脸色通红，大喝道，江澄。 掐着他脖子的手忽然松开了，江澄死死瞪着魏无羡，眼泪顺着脸颊滚滚落下，喉咙深处挤出一声垂死般的悲鸣，一声痛苦的呜咽。他哭着道， 我要我的爹娘，我的爹娘啊。 江澄向魏无羡要他的父亲和母亲，可是向谁要都要不回来了。魏无羡也在哭，两个人跌坐在草丛里，看着对方痛哭流涕。江澄心里明明很清楚，就算当初在木西山屠戮玄武洞底，魏无羡不救蓝忘机，温家迟早也要找个理由逼上门来的。可是他总觉得，若是没有魏无羡的事，也许就不会发生的这么快，也许还能有转圜的余地。就是这一点令人痛苦的侥幸，让他满心都是无处发泄的悔恨和怒火，肝肠寸断。天光微亮时，江澄几乎都有些呆滞了。这一晚上，江澄竟然还睡了几觉。一是太困了，哭得脱力，不由自主昏睡过去；二是还抱着这是一场噩梦的期望，迫不及待地盼望睡一觉醒来，睁开眼睛，就能发现自己还躺在莲花坞自己的房间里。父亲坐在厅堂里看书擦剑，母亲又在发脾气抱怨，责骂挤眉弄眼的魏无羡。姐姐蹲在厨房里发呆，绞尽脑汁想今天做什么吃的。师弟们不好好做早课，竟上窜下跳。而不是被冷风吹了一夜之后，在野草丛里头痛欲裂地醒来，发现自己蜷缩在一个荒凉偏僻的小山坡后。先动了动的是魏无羡，他扶着自己的双腿勉强站起来，哑声道，走吧。江澄一动不动，魏无羡伸手拉他，又道，走吧。江澄道，走去哪里？他嗓子干哑。魏无羡道，去眉山余氏，去找师姐。江澄挥开了魏无羡伸出的手，须臾这才自己坐起，慢慢站了起来。两人向着眉山的方向出发，徒步而行。一路上两人都是强打精神，步履沉重，仿佛身负千斤巨担。江澄总是低头抱住右手，食指上的紫电抵在心口附近，把这仅存的一样亲人遗物摸了一遍又一遍，在频频回望莲花坞的方向，凝望着那个曾经是自己的家，如今沦为一个魔窟的地方。一次又一次，仿佛永远看不厌，永远还抱有最后那么一点希望。可是泪水也永远会止不住地夺眶而出。江澄和魏无羡逃得匆忙，身上没带干粮， 从昨日到今日又体力消耗严重，走了半日后都开始头昏眼花。离开了人迹荒凉的野外，进入了一座小城。魏无羡看了看江城，见他一副疲倦至极不想动弹的模样，说道：你坐着，我去弄点吃的。江城没应也没点头。走来的路上，江城一共只和魏无羡说了几个字。魏无羡再三叮嘱江城坐着不要动，这才走开。魏无羡经常在身上各个角落塞些零钱，这个时候便派上了用场，不至于囊中羞涩。走了一圈，买了一堆吃食，还买了干粮备长路上所用，花了不到一炷香的时间迅速回到他们分开的地点。然而江城却不见了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